等色切换时前进时后退，情绪徘徊似原地不动排着队，一个人受困着的街头巷尾，等谁来帮我解围。爱身披浪毡一般完美，空有心跳仍不明了为何伤悲，霓虹渐起无所谓爱的天黑，回忆却拽我下坠。可是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将我又拉回，你是我不想拒绝不能拒绝的那谁，就算谎言太碎无法阻止疼痛变得尖锐，也好过这煎熬孤独面对。可是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卸下我戒备，你是我终于觉醒独一无二的那谁，就算视线相对复杂滋味一时张不了嘴，至少命运叫我向你去进退。喧嚣人潮谁与我是同类，睁着双眸把自己关进玻璃柜，灯火越飞就越冰冷的堡垒，该如何将它摧毁。可是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将我又拉回，你是我不想拒绝不能拒绝的那谁，情愿敞开心怀为你所愧，不再过问原委，哪怕是我不会也不后悔。可是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卸下我戒备，你是我终于确信独一无二的那谁，任凭四季轮回故事结尾，只要有你相陪，我的眼神你能一回念着谁。